把伞，带把伞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

起做梦，你又改变什么？再多的爱也没有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障因果，会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早点看破，再看得见以后。我寂寞，寂寞就好。 寂寞呢，其实呢就是一把双刃剑，在让你觉得很无聊的同时呢，又可以让你有时间有空间来清醒的一个人思考。我们继续来听听看爱戴没有你的圣诞节。 看人们都在相互微笑，我也好想你能看到，轻轻吹来透明雪花，停落在我的手心上，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，我太紧张要融化，我们唱着圣诞的歌，好像有你一起唱和，为什么 起走过各种天气，再冷我都不觉得委屈。但生命转了弯，弯弯间我回头看，却失去你的踪迹。不想一睡不醒，免得错过你的消息，忍着痛，忍不住了我就深呼吸。你说过的永远，说好要带我去。行刮着风，下着雨，想着你往前进。哦哦，谁爱我，谁可以让我解脱你的微笑的温柔的不愁。 杯咖啡。